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路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以及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今天又换了一个人哈，你声音换了，从老白变成老郭，然后又换到了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大家好， 就是一开场上了一大串，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 Hello 了一声是吧？ 对，先要把那个 Hello 喊出来， 对，气势很重要，对不对？昨天其实我们也预告过了，因为老白这两天出差的原因，所以前两天是郭鹏代班， 哎，对， 然后今天是换作思萌，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是依照惯例，就是郭鹏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说 Goodbye Work， 是吧？ 好， 然后今天。把这个权限 需要我来是吧 ？OK， 那三二一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还不错，是吧？但是呢，今天的气温好像比昨天前两天要下降了一点点。明显能感觉到，现在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有蓝天白云的感觉。 哎、对， 你看，今天终于放晴了。所以呢，喜欢上一首歌的方式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可能是因为它很应景啊。 天原来是无雨无风，当你抬头看着天说你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梦，我的爱，你是片云，不要害怕，去寻找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云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我亲爱的，我的爱，你是片云，不要害怕，去寻找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 久违的黄义达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很清澈的，叫做蓝天。 哎， 嗯， 也是非常适合今天这个天气。 对， 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乌云密布。 对 对，早上八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基本上到了中午，到了稍微偏下午一点点的时候，阳光开始慢慢的从云层当中渗透出来，已经包括咱们刚刚上节目之前再看蓝天，就已经是哇，好晴朗啊！天哪， 对，今天就不太一样嘛。 对， 原因很简单， 迟到的阳光。 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今天的风特别大。所以我们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各位朋友，这两天的温度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在外出行的话，就是不要只穿一件 T 恤就可以了，或者说穿薄外套之类的。 哦，现在街上已经有开始穿 T 恤了的。 对，就是我昨天 真正的勇士是吗？ 我昨天见到有一个女生穿了一个薄外套，但是谁冷谁知道。 宝宝冷，宝宝不说。 就是今天的天不错，但是风很大。 对。 但是呢，我们的暖心福利马上就要来啦。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嘿，又发送福利的时间啦。歌剧《马向阳下乡记》上周呢是在保利剧院活跃上演，最近这一周呢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和大家来发放福利。 嗯，没错，而且也是著名的作曲家张云飞老师的精彩作曲，包括京剧演员丁晓俊的成功跨界，也是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天来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有机会得到这个剧的光盘一张。 哎哎哎哎，重点来了哟， 而且是女主角丁晓俊的签名版。 我们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因为很多听众在索票的环节啊，或者说我们平常给大家发放福利的时候，可能这个福利在路上幸福来得有点慢，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稍安勿躁，等候这个我们编辑团队的另行通知。记得首先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会了哈。刚才我朋友说，哎，这个声音怎么听起来有点像老白呢？是吗？ 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一次我跟老白搭节目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区分开两个人的声音在广播里面，还要特意调整 啊， 要清嗓子，然后一个人高一个人低，怎么样的，很辛苦的。 就是你之前对，你之前带过我一次班。 哎，对对对， 是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就不用大家发马向阳下马向阳了。然后今天呢很特别哦，昨天我有点对不起这个郭鹏，没有发送他的照片。所以今天呢我集结了一下郭鹏和思萌两张照片，只用大家回复蓝天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粉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我现在特别会接你这句话， 是我们节目的套路是吧？ 对， 正常宗旨。有你很快乐，这首歌来自王若琳。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刚就是其实我们的互动量，我们的听众都是非常友善的，大家而且好奇心特别的强，你知道吗？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说，就是需要备注一下究竟哪个是思萌，哪个是郭鹏，我们不要告诉他们好不好？ 嗯， 就是你可以通过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想象一下，或者你猜一下嘛。 对，稍后我们再就是进行他们俩的声音和外貌的一番分析。因为我觉得他们还人生挺不符的， 啊， 而且还有朋友说，嗯，你们台的男生声音都非常的好听。 哦，这个话就待会儿偷偷的告诉我就好了，没关系。 好的，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呢，现在发送关键词蓝天，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哟。来，我们说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两天其实大家明显感觉到暖气好像供的不是那么好。 哎， 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有朋友说啊，这个这两天暖气罩挺暖了， 嗯， 但是呢，我刚才接到一个消息说，据市专业气象台预报，北京市从今天起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所以呢，经过市政府的批准，今年的采暖日期延长到3月20号，也就是说下周二的24点就结束了。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反映是这样的，可能前两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看到北京最高气温白天有到21度，哎， 嗯， 就是可能在家里面有暖气的话，包括集体供暖会很热，但是这几天也是因为温度下降了，包括今天北京的大风也是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嘛，延长到20号的晚上是24点，而且是逐渐的在温度降低，所以说帮大家有一个过渡期。 嗯，你知道刚才我跟一个朋友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我骗他，然后我说今天可能就要停止供暖了，他说怪不得心这么凉。好吧，新凉和这个暖气有关系吗？ 对啊，好想采访他。 好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去看什么话剧呢？ 王牌推荐， 跟大家推荐一个在今年的5月9号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话剧《新原野》，这是由曹禺的女儿万芳编剧，然后呢，演出是由孔维和老戏骨冯振宪， 冯宪珍 主演。Sorry， 你现在是被我遗传了吗？被我传染了吗？这个遗传好像差辈辈了。 这个可以打住了。哎，我们继续说话剧啊。虽然说剧情讲的是一个农村女性被包办婚姻耽误的一生，可能有一点悲凉，但是呢，话剧的现场舞台的布置会非常的有诗意 啊。 对，背景是那种一轮明月，哎，又是舞台上洒满的麦粒，就是用两种留白的语言来来回穿插，一种是农村的这种很接地气儿的，很接近老百姓的这种语言， 对， 一种是很诗意的感觉。 对，所以说这部话剧应该是比较有独特的观影体验的。来，再来关注一个 Fall Out Boy 狂热2018世界巡演的北京站呢，将会在5月7号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Fall Out Boy 知道吗？ 来自美国的一支乐队，我知道他们在那个超能陆战队好像有唱过一首歌， 是 啊。 然后呢，稍后我们会带来这首歌曲，就听过的朋友，不是应该说看过那部电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首歌曲啊，会让我们想起来一个非常暖心的人物。哎，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前奏哈。 哎，哈喽， 就是被 Max 来的有点晚，姗姗来迟，你看吧，就是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能踊跃的感觉到，就很多。 他好像是，他里面那个角色好像是今天好像在节目当中缺席的一个人。对， 所以呢，马上听到这个声音 ，Immortals。 Immortals 来自 Fall Out Boy 这首歌曲可能会勾起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电影的回忆。 超能陆战队，而且当时那个大白的形象真的很暖。嗯、虽然我是一个男生，但是我可以毫无避讳的在节目里说，我当时看的时候哭得很凶。 真的啊？ 对，就是被感 动、啊、 对，被感动到那种无私奉献的感觉，包括大白那种笨笨的、萌萌的，哇、嗯，真的是萌化了我的心。 所以自从这部剧上演之后呢，很多女生都想找一个像大白那样的男朋友。 王牌推荐， 当当，你要熟悉我们节目的节奏，你知道？ 是当当是吗？ 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始放音效， 自带音效。OK， 接下来推荐，一个黎巴嫩卡拉卡拉舞蹈剧场叫做《穿越丝路》的作品，今天开始呢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舞蹈剧院的中间是中东首屈一指的舞蹈剧场，而且他们的表演是基于这种阿拉伯传统的舞蹈形式。和刚刚那种话剧这种融合是一样的，这里面也是融合了像西方的技巧和这种东方的韵味，一种交融的感觉，给我们观众能够带来一场充满异域风情的历险记的感觉。 对，如果说没有看过这个关于卡拉卡拉舞蹈到底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还有一个音乐剧呢叫做阴阳师，哎，是根据那个游戏改编的。 好熟悉。对对 对，平安绘卷在4月20号呢会在北展剧场上演。这部音乐剧曾经被称为是2.5次元的音乐剧。 2.5次元，我以前只听说过2次元，然后这次上节目前专门看了一下，就是说2.5次元是把2次元的漫画、动画，包括游戏这些，通过音乐剧或者是舞台剧的形式，然后用这种3次元的形式来展现。所以说是要各取一个钟嘛，2.5次元。 所以说我们虽然没有见到2.5次元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听过2次元的歌曲。 这是2次元的歌曲。 对呀、啊，是来自李宇春版本的改编普通 disco。有没有摇摆？有没有坐在车里摇摆起来？其实每一次我听到这个李宇春的这个版本的普通 disco，都会情不自禁啊，就觉得说，哎，这节奏太好了， 管他什么二次元，先摇起来再说。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听到了吗？就是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放的一个片花，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哦，原来你要今天重点推荐我。哎呀天哪，没有，因为我昨天，我其实今天开场白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来的时候我是带着怒气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听到有人在节目里面嘲讽了我一下。 为什么 放了李健的车站？对不对？ 对 啊，其实昨天就和大家说个小秘密啊，在我们推荐这个主播私房歌的过程， 有一个小故事。 对，郭鹏推荐了一首来自李健的车站。 对， 然后这首歌呢，我们其实去 KTV多次都会唱点唱这首歌，然后点唱那位人呢也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好吧。 所以每次都会唱 昨天差 是吧？ 对哎呀，这要不说今天带着怒气，但是没办法，被你们这种开心的氛围给感染到。 再次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一首歌曲可以让你和听众们都开心起来。 错过连气泡都会为你复活，还有什么将你一直折磨，拉拉拖拖，难道就是生活？一句话，一点波，两个人快乐又寂寞，你才写一部写不完的小说。还是怕一切都会告一段落。Oh yeah， 你教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如果没有如果，错过才是错过，连背影都会为你婆娑，还有什么跟你永远差火辣辣多多？难道就是生活？一个傻，一个裸，两个人美丽又寂寞，你才怕一的怕不完的胁迫我，还是想一切不如从头来过。 Oh yeah yeah， 你教我明白花样的幽默，有情有义有时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哦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种我，是不是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哦，这是对还是错？ 李真， 最后，是我想的太。 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别急，是上汽大众帕萨特季风席卷全城，现在购买全新帕萨特超低20%首付，2年零利率。还有，喂，你去哪儿啊？ 到上汽大众 4S 店买帕萨特。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冷空气过后，明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光照不错，空气也比较清新，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明天上映的电影。昨天奥斯卡四项大奖得主影片《水形物语》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这将是中国内地观众最快一次看到奥斯卡最佳影片。专程来为《水形物语》捧场的佟大为、关悦夫妇，以《水形物语》为灵感创作舞蹈视频的演员和舞蹈家尹昉，为《水形物语》演唱同名推广曲的歌手周深，以及著名导演辛玉坤等嘉宾到场，分别为《水形物语》送上赞誉。明天《水形物语》将登陆内地影院，观众们可以在电影院一睹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当中的奇幻世界。习惯了每日商业动画大制作的观众们，可以借一部可爱的法国动画片换换口味。影片《大坏狐狸的故事》改编自导演本杰明·雷内的原创绘本《坏狐狸》，描绘了一个小型农场里发生在一群正义善良、脑筋却不太灵光的小动物们间的三段故事。该片的画风既蠢萌又自然。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同样明天上映。2017年，电影《神奇女侠》贡献了一位风靡全球的女英雄。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华纳再推《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又一位兼具力与美的女英雄劳拉将登上大荧幕。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

本来李克勤唱了一半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麦稍微拉小一点，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合唱一下，或者说来说一下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哈。这个有点像开业大酬宾。 对，我刚一直看到，就是你在关了话筒之后，在话筒前念念叨叨的。 对，在念咒语嘛，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套路，你知道吗？就是来到我们节目，不管你是主咖还是辅咖，就是一定要学会和大家一起大合唱。嗯、虽然这个愿望从来我都没有实现过。 你真是为我做出了表率啊！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你知道吗？每天就是看到大家发来这种下班的时候、蓝天白云的照片啊，或者说在稍微晚一些的时候能看到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就会每天心情特别好。 哎， 有一种感觉， 通过他们的那种镜头啊，看到不一样的天空， 也算是今天没白干。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也就是因为你来，所以这个 对我刚想说，真的是今天你太照顾我了啊！ 对，出现的频率比较多，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深刻的认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死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最王牌， 王牌关注， 江江又来了。我们今天关注点什么事儿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事儿，就是韩雪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展现了她独特的技能。 就是跟以往他给我们展现的形象完全颠覆， 是，而且配的是动画片嘛， 对， 海绵宝宝， 刚好那期我看了，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身临其境有关。 哎，这档节目也是前段时间比较火啊，包括在这周六，也就是明天的时候，会迎来他的总决赛的下篇，因为在上周六上篇的时候呢，看到很多这个各显其火，比如说王劲松、赵立新、朱亚文、尹正啊，每个人都是火力全开，拿出去自己的绝活来。但是这周呢，还是有不同的嘉宾和重磅级的演出出来。 对，我还是比较期待那个张铁林的。 张铁林， 对， 为什么呢？ 张铁林他会搭到那个《还珠格格》里面的皇后嘛，戴春荣老师，然后 演绎什么角色？ 挑战尔康和紫薇的那个片段， 就突然从长辈变成了晚辈， 就不知道什么样的画风，但是想一想，我会觉得就感觉那个画面感有点跳戏。 哎，对你，包括明天，其实不光是张铁林，还有戴春荣，还有韩雪、梅婷啊，包括郭德纲也会出现。在里面把这个声音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哦、 所以明天晚上真的是一场大戏啊。 你知道吗，在这几位嘉宾当中有一位叫做赵立新啊，他呢就是 对、啊、第一集出现的， 对，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的才华还需要展示吗？你知道因为这句话让很多人记住了赵立新，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通过影视作品呢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一直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对， 所以这一次赵叔叔最强悍的就是会好几种外语，但是这个《闻香识女人》当中经典的英文片段就可以让大家很佩服了，所以呢我们在介绍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搭配着这个非常柔美的来自《闻香识女人》当中的一段钢琴曲和大家继续来介绍。 我以为你要展示配音了。对，我在等那个戏份。对、 啊、 好吧，那我继续来说，就是赵立新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他可能更多的是躲在这个角色的后面，我们了解他的角色，但是可能对于他本人的才华不太了解、因为这个节目也是了解他声音，他那天应该是展示了大概有至少六种语言，所以这个让我真的很佩服。 是 另外一个人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朱亚文。哎， 这一段应该让我来介绍。 OK， 因为朱亚文 少女心爆棚， 在之前一期节目当中，他念了一句台词，这个台词你来说好不好？ 你看，你还把我的戏份抢走了，好吧？ 不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能够表达出来那种让很多少女心充满了那个粉色泡泡的感觉。 OK， 来，给你一点时间啊，准备好了吗？ 哎，宝贝儿。我想你了，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自己有点跳戏啊。对，因为我喜欢朱亚文是因为不光是他可能这个声音有魅力，可能让女生会有这种粉色泡泡啊，还有就是可能他的形象和他声音的多变性是很不搭的，有一种矛盾在里面。 是，而且最近我在坐在车上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朱亚文的声音出现在各大场所，据说他给某导航在进行配音 哦，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不仅是嘿宝贝儿， 叫你起床的这个起床闹铃声，还有就是向左拐请注意前方车辆。 包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郑雅文也是在这个演绎了《红高粱》和《喜欢你》两个片段，也是连张铁林都说哇，我以为自己听到的是原声。 嗯， 我这一点应该是对郑雅文最高的一个评价了。 对， 包括他之前演绎张嘉译也是啊， 对， 非常棒。 而且就是刚才我们在一开片的时候和大家介绍到韩雪嘛，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了这个配音的片段的，让大家都听了，就很多听众觉得啊，韩雪还能出来这个声， 想不到是吧？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意准备了一首韩雪的歌曲来送给各位，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对一个影视的巨星对他的一些帽子或者标签先暂时摘去，通过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再来重新认识一下他。这首来自韩雪的《他们说》，这首歌曲节奏好，然后他的声音呢让你也会有点调戏，有点不太像他。 心中起欲火，他们只往回拖，坚持说这么做，这么做都为我。生活像这首歌，总有人走掉的，我就是那一个，就这么独唱着。这首歌没人和，也无妨我快乐。他们说他们的，和我有何关呢？他们说孩子这样会闯祸。喜欢的生活不是在托儿所，我只要天广阔，只要我洒脱，只要我幻想过，没什么不能做。我心中他的轮廓，伸出手就能触摸。我理想的生活在不远处等我，我不要发现我，我只要创造我。若最后成泡沫，你再来嘲笑我。他们说孩子这样是罪过。顺便出发，然后到达，在孤寂里看路边野花。他们说坏，他们说好，他们总是在不轨道。花开乱世，占据野草，告诉你这里不能奔跑。他们说你是羞涩的花朵，可是我看到对岸的渔火。他们说你是娇柔的花朵，可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做。 以前就是在没有听韩雪的很多歌曲，包括这次综艺节目之前，我都觉得他是一个乖乖牌的形象 啊。 所以呢，通过这首歌让很多朋友都认识到了另外一个韩雪，就是那么乖张，没有那么乖张，然后很有个性，很有棱角的一个角色。 主要是从他的声音里面那个多变性，让我觉得哇，他可能生活当中还有好多好多面是咱们不太了解的。 对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Lights fill the streets, spreading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 being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 a be under the mistletoe. 'Cause I want headlights. July. I should be chilling with my folks. I know that I'm a beyond of the mistletoe. Words on the street, Santa's coming tonight. Reindeer flying through the sky so high. I should be making a list, I know, but I'm beyond of the mistletoe. I want headlights. Of the year, let's feel the streets spreading so much cheer.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 a bee under the mistletoe. I don't wanna miss out on the holiday, but I can't stop staring at your face. I should be pl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 bee under the mistletoe. I want headlights. Yours Under the Mistletoe 是来自晴子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一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 很熟悉但是还有一点点陌生。这个编排里面可能跟我们以往的 I'm Yours 不太一样。 是，如果喜欢看一些翻唱啊，或者说看一些小清新的弹唱啊，可能会对他的名字不太陌生。因为我之前他进入到我的视野，就是因为他用尤克里里弹了一首哈瓦那。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现在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因为为什么要隆重再重新介绍一下大家呢？就是我发现今天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介绍我自己。就没有说 Hello 我是艾科那种感觉。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的听众都特别贴心，知道咱们俩都没有吃饭，所以呢发来了饭的照片。 太残忍了。 还有朋友说，哎，今天怎么不是郭鹏？对，前两天郭鹏代班，因为他坚守早间，然后还要带晚间，分别4个小时的话，他可能工作量有点大，身体有点吃不消会。然后说老白今天休息了吗？老白今天出差了。但是虽然说老白出差了，但是他还会监听我们的节目的，你知道吗？那天我们在进行白给100块的时候，因为第一天操作操机嘛，然后就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然后听众就发来信息说，除了那个可惜不是你，所有的音效全放。 对，听说了，这个音效从头到尾都放了一遍。 所以呢，今天如果想知道郭鹏和思萌长什么样子的话，大家现在可以回复蓝天，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现在对我们这个 slogan 记得很清楚啊。 对，但是你要颠倒一下，你要让我说第一句的话，我可能嘴就马上绊住了。 来，再来一遍。 阳春， 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白，人杰地灵杰啦。

刚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按捺不住了，就是发来信息说是或者不是，还有二维码的，怎么回事？ 上来就直接蒙是和不是是吧？50%的概率。 不是，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环节，每天呢都会给大家放送一道题，作为我们稍后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对啊对啊，我参加过，而且没有一次是。对，选中我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王牌新发现了，我们今天和大家即兴出一道题。现在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是出自哪部电影呢？这样吧，是出自《初恋》吗？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If you do exist, honey, don't resist. Show me a new way of loving.It's true. Show me what to do. I feel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路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陶然桥西向东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以及东三环三元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车多。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下班快乐，各位。 行驶在路上各位朋友，今天我没有王牌新发现，但是呢刚才题目已经放送出去了，就是刚才听到那首歌曲是出自电影初恋当中的一首歌曲吗？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差一点差一点。 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了，所以就是我们呢可能会择优录取，比如说发的比较快的呀，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网络延迟，会在发送的中间部分也会选取一位。我们每天今天已经累积到了600块了吧？ 哇，这么多！ 昨天 这个我能不能出去打个电话，我来参与节目？ 其实你是参与过的，但是太不争气了。 每次我都是可惜不是我， 就是而且我记得第一次你参与这个游戏的时候是，没有自报家门，自己究竟是谁 啊？ 以一个听众的身份打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 所以今天 太支持了。 郭鹏来的第一天就已经送出去了一份好运，不知道今天思萌会不会送出去呢？一定要记得发送编辑答案是或者不是，加北内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人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经历总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 早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 分开旅行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来，我们再配合一下，看看我们俩的默契程度。记得关注白姐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 好活力的声音啊！ 你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天小天。 天小天，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知道。 正问正答 ，Ready Go。 第一题，哥伦布是西方著名的航海家，那请问，当年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非洲吗？ 不是。 厉害哦。 今天是我看你的头像是一家三口的照片，今天是有智囊团在身边吗？ 没有， 就一个人， 非常强势过来啊。 对， 所以好，今天我希望思萌把这个好运也传递给你。来，请听第二题。 第二题，成语破釜沉舟讲的是古代的一场很著名的战役，那请问这场战役是与项羽有关吗？ 不是。 这个时候又响起了熟悉的电乐。 我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白给白块的游戏，因为只有这一个电影好像是我从来没有放错过。但是可能这个，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个9.99的小红包发送给你，以资鼓励好吗？ 欢迎你把自己的那个转账二维码发过来，好吧？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在不怪我啊，旁边的思萌哎，那题太难了好吗？ 主要是我走到哪里就把这首歌带到哪里 了。还好啦，开玩笑。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娱乐最王牌，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In a book, in a box, in the closet. In a line, in a song I once heard. In a moment on the front. 在 Couldn't Say， 会勾起很多朋友青涩的回忆，因为这首歌曲呢，它是演唱者是在 Gossip Girl 当中的那个 Queen Bee。 哦，你今天已经引起了两个青涩的回忆了，一个是初吻那个电影 啊哈 啊，对。 刚才我们的第二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能听到吗？ 你好，我听到了。 哎，这位男生怎么称呼？ 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信号有点不好。 你说怎么称呼您？怎么称呼您？ 自我介绍方式要相亲的。 名字姓刘啊。 姓刘，刘先生。 对。 刘先生，现在有没有把车停靠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呢？ 挺好了，挺好了。 挺好的。那旁边的收音机关了吗？ 关了。 好，准备好了吗？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准备好了，谢谢。 好 ，Ready Go。来啦，请听题。第一题是这样的，烽火戏诸侯是一个很有名的典故，说的是古代一位国王为了博妃子一笑点起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请问啊，这位国王的宠妃是叫妲己吗？ 不是。 哇， 就是你的这个哇， 迟到的音效 比我的音效跑得还要快一点。 对， 好，请听题。第二题， 第二题，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陷空山无底洞，请问洞里面住的妖精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吗？ 是的。 哇，已经连打两道题了， 怎么回事？ 说明我的运气带过来了。 对，你的运气来得有点晚呢，怎么不送给女生送给男生了呢？ 来，我们继续第三题是吧。 请听题，春秋时期啊，有五位强大的君主被称为春秋五霸，请问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吗？ 是的。 哎哎，到了我们的反转环节了哟。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就是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只要连答对前三道题，他就会有一个资格去选择继续或者是拿走一半的现金。 是选择继续答题还是选择拿走一半的现金？这位刘先生。喂，能听到吗？ 哈喽，你还在吗？ 哈喽。 行，就到这儿吧。 就到。 这么不想勇往直前吗？ 小腹肌，小腹肌， 小腹肌啊！其实心态特别好。好，那在我们挂断电话之前，能不能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预热题的答案？刚才听到那首歌曲是出自，苏菲玛索的成名剧《初恋》当中的一首作品吗？ 是的。 啊，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对王牌。 好的，谢谢你。希望稍后呢，把二维码抓紧时间发送到白金 FM 的平台上面来。我会不会添加你为好友啊，就是给你会发送小红包的啦。Hey, we go. 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齐刘海。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个彩。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这种清新脱俗的呆。万宗，我看到你了。他说怎么参加呢？就是要关注白金 FM 呀。现在其实你的索取方式是对的，就让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嗨，在吗？” 是我吗？那种感觉，好像没有收到回复。 嗯， 记得， 其实我们都能看到。 对，在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差不多在5:50多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王牌新发现。在王牌新发现的结尾的部分呢，会有一道预热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记得准时歌手，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黑胃口。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其实刚刚看到很多公众平台上的朋友都在回复，包括还有人在讨论我跟郭鹏的声音的区别啊、对，还有照片什么的。哇，其实你觉得我跟郭鹏的声音差别大吗？ 嗯， 从这两天你的这个带我们上节目来看的话， 其实还挺大的。 嗯，比如说， 就是郭鹏会给我一种印象，就因为他的声音在通过电波传出来的声音感觉特别瘦 啊， 和他的人 你这样一下子就破梗了。 有很多朋友都猜中了， 嗯 啊，然后呢说分辨不出来，也觉得说你的声音有点像老白， 嗯， 然后还有朋友就打抱不平站出来说分辨不出来老白和思萌的声音，一定不是老听众。 就沉默， 无情世界有你一个请相信我，还有什么值得难过，值得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 小尼斯说哪有照片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回复蓝天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我今天这个嘴啊， 没事，我来说、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其实很简单，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蓝天就可以了。 坠落不回头，完成的在狂风里拥抱，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 谁在多拍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赢得你渴望有的 来自阿信和 Alin 的《狂风里的拥抱》，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今天。 对， 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这个风有点大哈。 特别希望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能够在狂风中拥抱娱乐最王牌。 或者说拥抱一下身边的人是比较快捷的方式了。这个不二他说了，他说第一次发信息喜欢这首歌，都到家了，在车上听完这首歌再上楼，你知道吗？我们的听众就这么的好。 嗯， 每天就是尤其到了百给百块啊，或者说稍后我们要进行的这个听歌环节，大家都是停在了地库似上非上的这个过程，很挣扎， 已经到家了都不愿意上去。 对，所以呢我们听个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要进行到 那个游戏呢，就是老白经常在的时候、 歌曲的一个前奏是吧， 对，会给大家放送歌曲前奏的部分，一定要注意聆听，准备好你的手机。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哎嘿，我们又回来啦，就每天回来的方式都有点不太一样。 哎嘿，今天真的是啊，好开心啊，感觉 还行吧。就是看到大家留言，我是真的心情特别好。每天都是这样，坐在这里的时候，大家要么就发一下此时此刻天空的照片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自拍照啊，或者说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内容。 哎，主要是这样的方式能让我们感觉从5点到7点是有一大帮朋友来陪着，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来来来，老白不在家，今天要继续发钱，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就是我们只会放前奏的部分哦。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白金 FM， 名字哦，不用加手机号码，直接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准备好了吗？ 说到做到吧，就是只发这个前奏就行了。 刚想等主歌出来再猜的，根本没有机会啊。 大家一定要把名字发送正确，不用发歌手是谁就可以了。到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丁林杰，我们会选取两位朋友给大家发送9.99的小红包哦。 哎，也欢迎各位赶紧找到公众号，赶紧来回复刚刚的歌名。其实你今天没有像昨天一样把这个微信的大招提前说出来了，好多人就可以通过前奏嘛，你其实刚才时间是够的，可以来听前奏来这么听歌识曲，有这样的软件。但今天没有说，可能你不见得能猜对哦，因为我刚刚听这首歌，其实我好几个歌名在脑海里面在来回挑。 但是这个歌曲的风格很明显啊，你看有朋友都已经说了，是那个谁的歌吧？ 哎， 是那个谁呢？ 对，我想到也是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30秒钟到45秒钟的时间，我们会择优录取的。就比如说，就是有朋友正在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在白街 FM 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前边排的比较名次靠前的一些朋友。 刚刚已经提前翻过来的。 对，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存在一些网络延迟，我们会在中间部分选择一位呢。刚才这首歌曲，对，是周杰伦的，但是哪一首歌呢？答对了吗？是来自周董的《说走就走》。 开启新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有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酝酿，心动的拼命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最爱的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被勇敢率性放下，一切别管 品质真服务真低价 是什么？ 当然是北京国美315低价狂欢节，即日起至3月18日，全程千款爆品抵制5折，还享空调10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天天都是315。

素描。 好啦，又到了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了。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特别会说故事的人，因为每天中午的那档节目叫做你的故事我的歌， 对， 是吗？ 嗯， 大家好，我是艾科。 大家好，我是思萌。 今天呢，我们俩化身为偷故事的人，从一首歌曲当中拿来别人的故事分享给你们听。第一个故事来自耳垂，他说， 我学了一个星期把这首歌要唱给你听。我说，胖子，如果三年之后我们还在一起，我跟你去北方，我们去北京的地下通道去唱歌，去吃馒头，我有和你私奔的勇气，但是你没有给我未来的资本。深秋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北京，当时那个跟我说着要唱吉他唱歌的胖子再也不会出现了，也再也不会跟我去私奔了，没有办法跟我去远方去追求爱情。 第二个故事来自记住你动人的笑，他说，本人奔四，中年男一枚，工地的装修工，地摊货和盒饭是我的最爱。我没有休息天，不敢生病，从来没有旅游过。我用地铁口10块钱买的耳机，听着这首耳畔即将响起的歌曲《私奔》。春节之后呢，我要带我的小公主去一次 KTV。我想对她说，爸爸想唱这首歌来给你听。所以呢，今天两个故事都是出自郑钧的这首《私奔》。 带上你 我们呢，总是会在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一些些许的共鸣，或者说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两个小故事当中也会找到一些心疼的感觉。比如说艾米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故事，他说这故事听得让人真的心疼啊。 可能是也是戳中他有相似的一些经历吧，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刚刚的私奔，虽然说有些伤感，但是旋律很温暖，希望能把这种阴郁的心情帮你转变一下 啊。没有关系啊，稍后的时间段呢，由思梦来推荐两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帮大家来收拾一下心情。马上的是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OK， 我先来推荐是吧？最近呢，是因为天气渐渐暖和了，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开始游泳啊、健身啊，开始给自己制定运动计划了。但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我们想跑步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运动的歌单，需要一些歌曲，所以今天也是先带来一首英文歌。这首歌呢是来自美国菲尼克斯的一支乐队 The Man。这首歌曲其实如果你喜欢《生活大爆炸》的话，它在其中的一段花絮当中也作为 BGM。背景音乐出现过，非常热烈的歌曲。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如果呢你需要让我帮你推歌的话，你拍我一下就好。 哦，好，这样让我先酝酿一下力道啊， 情绪哈。 对，就是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帮助大家来酝酿春天的这种感觉，拥抱春天，因为它的歌名就是 Into Your Arms， Come On。 顺便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思萌的标签就是健身达人哦。如果想看到他的照片呢，现在可以回复蓝天两个字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可以看到他和郭鹏究竟长什么样呢。 There was a new girl in town. She had it all figured out. All stick something rashSmile. I bet you didn't expect that. She made me change my ways. There's eyes like sunsets, baby. And legs that went on for days. I'm falling in love, but it's falling apart. I need to find my way back to the start. need to find my way back to the start。 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在春天温度渐渐变暖的时候多去运动运动，散散步啊，跑跑步，然后约上老朋友一起打打球啊之类的、其实运动真的会帮你排解掉很多的压力啊，包括烦恼，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周末的时候除了和三五个朋友去喝大酒，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尤其男生可以约三五个朋友 喝酒，换一个方式， 对，一起去运动运动，打个篮球啊、或者说呢去踢场足球也不错啊。Andrew Herbs 来自主播私房歌，今天思萌为大家的推荐。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哎嘿，你是不是要继续推荐了呢？ OK， 下面一首歌可能要凸显我这个男生当中的一个小细腻的一面了。 怎么了？ 是因为要带来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的《花花世界》 啊， 也是因为温度在变化，然后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在变化，所以是欢迎大家能够在温度转暖的时候可以多看看身边的一些小花小树，看看它们发芽的过程。 但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同样是来自主播私房歌思萌的推荐，花花世界来自田馥甄。 谭小白等等等等一个夜晚，像小黄追追追追每寸阳光，没小红爱爱爱爱爱上了爱他的他，他和他多简单，深就深开，白就白，不用计算，只 男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这么小清新的歌曲， 太细腻了，我都觉得不太合适、好害羞。 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主要是我刚刚还在想，是因为这个灵感在于我有一次在青岛散步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路边会冒出一颗荠菜花。以往我们可能对于像荠菜花这种不太了解啊，都是吃来的，对。但是当它开出一个小花，从井盖里面往外伸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生命力的旺盛。所以觉得有时候应该停下脚步，看一看周遭的环境，看一看那些细微的变化， 有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 对， 同样是来自思萌的推荐， 田馥甄的花花世界。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主播私房歌， 来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推 荐。It's your turn, 该你了。 就是我今天其实推荐这两首歌曲呢，都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你知道就是在推荐主播私房歌这个事儿的时候， 哎，你说 我有两个人不太敢放，一个是李宗盛的歌。 嗯，李宗盛的歌可能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不太敢听。 对，还有一个，我先让大家听一下前奏。还有一个就是他张信哲的歌。 哇， 为什么呢？其实这首歌算作一个私人定制吧。现在我有朋友和我分享了关于他最近一段时间的感情经历， 嗯， 然后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他喜欢上了一个不能在一起的男孩。他说想点一首张信哲的《太想爱你》，但是我想送他一句话：喜欢一个人，眼睛是藏不住的。 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急探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藏在柔顺背后，你终于自我，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想爱你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情歌，但这首歌曲呢，表现了一种